归期，忘记了团聚美归期呀。见过父亲的小盼盼，对不起，白发小小老人家。哥他为了掩护我，牺牲在珠峰下，怎不叫人催着心肝，催着心肝来。有的英雄行为，把我的思想来冲刷，国门前红旗下，对祖国对母亲发誓言发，是做前辈好后代，不做骄子靠门吧，因为大海一滴水，不做小臣浪里沙，见证何在卑微里，岂容太郎谁倒牙，建设的祖国成一支，先担心生生死死保中华，先担心生生死死保卫中华。 三号选手的演唱，接下来是14号选手徐月英，他带来的曲目是《秦香莲》中的选段《见皇姑》。

感谢大家，接下来呢再想为大家演唱一段小尊亭老师的代表作《打金枝》选段《劝万岁》。 请不吝点赞订阅

叫我孤孤单单踌躇在湖岸，黑鱼嘴边我进退两为难。回往事心如马乱，我周身颤抖，陈有才，陈有才呀，你怎么走上了这一条路啊？我本是黑鱼嘴边一穷，祖祖辈辈在地主长船，这湖岸每一颗沙子都要我陈家的血和汗，黑鱼嘴上就到岸，这弯弯我的脚印儿在上边，我的爷爷劳苦了一生，临死悲喜倦，我的爹他被阎王杖毙的把吊悬，爹一死娘疯癫，投湖自尽，命丧神坛，撇下我无人怜。地主的心肠狠，对穷人更凶残，人死债不烂，负债要子还，逼我做长工人，给他使船，当牛当马的把活干，烧了些个亲，我也烧了些个冤，挨打挨骂听使唤，吃不饱来穿不暖，受尽了饥寒，整整第二十年。解放后穷人抬头，地主被推翻，分了房子分了地，娶妻生子一步登了天，干家得保暖啊，干活心喜欢，不想着平地起波澜，做了亏心事，六神全不安，半夜里做梦，妻儿不敢言，得了一场重伤寒，我险些丧狂喘，自诉起来探病，

小姐，为什么你每日到了第三次下这么有话呀？最后娘娘替你做好吧。愿小姐你终日暖阳，以后官司才越长越难，终日上班问谁心里 赖婚。 转这夜幕 我与心相伴，纵长生。怎奈母亲在旁边从，长生啊，你不愿我明白，命我从此自杀天涯中。你知道 琴心， 玉儿啊玉儿，你又在做什么啊？长亭后冰儿咋用想见风骚彩虹，牛女心恨他太空，那朵月雨 响啊。 听众朋友，刚才是朱冬韵演唱的《西厢记》，接下来请您欣赏她演唱的《双列记》《夸父》。